一，单音节对比练习。 八， 八， 趴， 趴， 白， 白， 排， 排， 半， 半， 盼， 盼， 波， 波， 坡， 坡， 抱， 抱， 泡， 泡， 比， 比， 匹， 匹， 杯， 杯， 呸， 呸， 本， 本， 盆， 盆， 冰， 冰， 乒， 乒， 崩， 崩， 砰， 砰，